能加强国安教育，增强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尤显重要。商报时评， 文汇报社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美国政客到访台湾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正式往来，将会继续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又指出，中国军队的有关行动就是对近期美国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团访台的反制。社评说，美台政客切勿错判形势，必须悬崖勒马。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早晨啦， 早晨好。 喂，又一个星期啦，咁啊，复活节假期，咁好多朋友仔咧都会远足啦，咁记得咧去行山唔系唔得，记得戴翻口罩啦，咁样咁 啊，同埋啲车都要谂下，即系好似我驾车人士点样泊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啦。因为我见其实呢两个礼拜 抄得好劲， 抄得好劲 啊。咁啊，如果你都唔想啲消费券咧。过翻俾去牛肉干嗰度啦，快啲咁样讲，你自己就真系稳妥少少，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咯。 啊、 即系有时你去到西贡某一啲地方，你明知冇得泊车噶啦，你压喺条路旁边又泊上博，到时有啲乜嘢事，即系可能阻咗啲医护人员，可能 即系有啲人扭亲啊，你都知道过往嗰一两个礼拜有啲人成日去嗰啲咩。嘅有啲違規喺水塘下面嗰啲位咧，其實警察哥哥都有發告票，又都有執法啦。 係啊， 咁所以你去嗱，首先即係講行山呢個 topic 咧，我唔係超級勁嗰啲 KOL，但我就接收好多呢啲資訊，因為我自己咧成長之中，中學同學咧好多都好中意行山嘅。咁佢哋咧成日會喺個中學同學個 group 嗰度咧，就抌啲 news 出嚟，就話啊叫咗啲人唔好去㗎啦，你睇下依家又玩爛咗啦呢個地方，玩爛咗之餘，仲要你行山啫，你諗下你見到警務人員執法，咁即係嗰個地方其實唔允許你入去咯，咁你唔允許入去就唔好偏向富山行啦，即係你。打卡或者 at like 唔系无极限噶嘛，系有极限噶嘛。 近年咧，除咗行山之外咧，可能有啲叫车中泊啦，等等嘅一啲玩意咧，都好受大家嘅欢迎嘅。咁但系咧，可能大家都要注意一下，会唔会影响到身边嘅人啊？或者大家停车嘅时候要谂下究竟 嗰个地方系咪啱咯？ 系啊， 如果唔系就系假期流流收告票就唔开心啦咁样。咁啊，keep 住有好天气都系正嘅。咁不过讲开呢一个咧，我又问下 PC 啊，你有冇试过翻到内地一啲行山嘅一啲体验咧？即系或者喺湾区入边咧，都会行下山啊咁样。 我记得我以前喺国内做嘢嗰阵时，我系试过嘅。 系 系啊，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好似行極都行唔完咁啊，因為好大啊，即係可能揸架車去停車場啦，跟住然之後由停車場開始，你行到去座山度都已經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啦。 係以廣州為例，就通常行就行嗰啲越秀山啊。 白云山啊，嗰啲就会相对容易一啲咯。我记得对上一次都讲紧两年前，譬如翻去广州探亲咧，咁啊，即系行呢个越秀山公园啦。咁我入边都几多嘢睇，有啲博物馆咁样。咁佢系有一啲历史嘅遗物俾你可以欣赏下啦。嗱，当然呢啲嘢我哋睇咗个水过鸭背嘅啫。即系你话嗰啲我净系记得一样嘢，就系咧入公园咧。好似都要收钱，去到嗰个嘅博物馆呢就再收钱。 哦、 即係每一个地段都要买票啦、嗯、即係如果用内地嘅说法就係咁样。所以就哦即係都收几多钱下。 我印象中呢国内行山呢同我哋香港行山好唔一样、嗯、可能我哋普通見到個山啦，或者大家可能有啲較勁啊，咁樣就可以去行。但國內我印象中，我嗰 有啲山係收錢嘅，都 係啦。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公園嚟嘅，本身，所以個公園已經大到咧係大家可以當山咁樣行噶啦。 咁、所以即係大家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咁譬如我再去遠啲，譬如去到大東北啊，以至去到西藏啊，咁、去一啲米堆冰川啊，嗰啲全部喺門口咧，乜都唔使做噶啦，有個大嘅招牌。 不過話時話， 大嘅招牌下面就係收錢噶啦，咁樣咯。係， 我記得我嗰次去銀川咧、喂，其實好靚噶 喎， 高爾山，即係同埋 係咪帶係咪都收錢啊？ 都收錢， 都收錢咯。 國家國家公園啊，嗰啲 AAAA 級 咁樣。因為講緊嗰個山嘅後面就已經係第二個國家咁樣噶啦、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哦，其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景色嘅。其實我自己覺得國內 咁啊，名山大川啦、啊，即係呢四個字都形容中國一啲好嘅風、好嘅山、好嘅風景咁樣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叫做為人津津樂道嘅。不過依家疫情嚴重啦，咁啊未必可以。飞得到字睇下，期望即系嚟紧可能放宽翻啦，咁大家都可以飞下游览下啦。咁今日咧即系除咗我哋讲下游山玩水之外咧，其实都请嚟一位咧科技嘅专家，咁啊讲下啲创科同埋讲下啲区块链喺湾区嘅应用啊。 风吹起，这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如前要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坐我月圆，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创。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对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看到光。 我与世界手与风。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今日请嚟啦，金融科技公司 Liquid 嘅创办人啦，梁展晴啦 ，Kelvin 啊，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 ，Kelvin。 早晨，你好啊，欧。 早晨啊，嗱，点解请 Kelvin 嚟倾偈咧？话说咧，佢得奖啊，获得咧呢个2021前海粤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大奖香港区啊，独当一面啊，咁啊，靠一啲blockchain 啦，系啦，区块链技术啦，咁就有一个贸易嘅融资咁样。嗱，内容咧都唔系我哋平时电台用开啲嘅字眼啊，先讲下先啦。呢一个比赛咁啊，可以同其他湾区入边嘅城市去较劲啦，你系咪都感觉到为香港咧？都不相伯仲嘅，有阵时都要睇好自己啲啊嘛。但系内地嘅进步都真系好劲抽咧。嗯， 绝对系，绝对系，因为我谂自己做银行十几年啦，咁其实我哋会见到过往嚟讲，香港嘅创科发展系相对比较缓慢嘅。咁但系我哋接触过呢几年之后咧，咁香港系 pick up 咗，咁同埋特别系同湾区之间合作咧。都越嚟越緊密嘅， 又點樣透過區塊鏈嘅技術咧，可以融入灣區咧？ 嗯，咁其實我哋最主要我哋公司做嘅嘢咧，其實利用區塊鏈咧，就將一般企業公司嘅數據將佢哋儲起咗，即係好簡單。我收到一張單，我需要將啲相關嘅單嘅資料擺喺俾倉庫，倉庫之後再送貨，送完貨之後再簽收，簽完收之後再發張單俾我嘅 buyer， 然之後咧再收到錢。呢啲所有相關嘅數據咧，我哋都用加密嘅區塊鏈將佢哋儲起咗去，咁導致到咧，將來如果個客户想需要喺銀行度照借錢嘅話，或者係要俾其他人喺度，我有個商業嘅認證嘅話咧，我哋就可以用區塊鏈咧俾一個認證佢哋啦。咁我哋成日都覺得就係話，我哋想變成一個 trustless， 唔需要信任嘅，唔需要信任係唔係話唔信其他人，而係透過一個客觀準確嘅一啲數據，令到其他人可以唔使靠信任而同你同到你做生意。咁我哋而家見到銀行咧，好多時無論係開户口啊，或者要批錢啦，都需要好多好多嘅時間去認證啲文件嘅。咁有咗啲區塊鏈認證數據之後咧，銀行相關嘅程序就可以嚟得簡化同埋方便好多。最緊要就香港幫助到更加多嘅中小企得到銀行嘅支援。 嗯，咁讲到咧，其实你哋呢一个嘅平台啦，已经同内地嘅一啲咧金融机构已经接叠咗噶咯，即系其实依家已经 work 紧噶咯，即系譬如我要有个初创喺前海或者喺横琴嗰度啊，想 start up， 跟住我就可能透过呢啲嘅平台，又头先 Kelvin 咁样讲一啲叫做区块链嘅一啲认证，咁大家唔系净系话啊，我信 Kelvin 啊，因为我识咗佢十几年，系单纯你睇我条数，公司条数已经 OK 啦，咁金融机构已经好快就可能批出一啲贷款，咁帮助初创去成立，以至帮助初创去扩展，系咪咁嘅意思咧 ，Kelvin？ 简单嚟讲，你讲得好好嘅总括得，因为对于我哋咧就会觉得银行其实好多时咧点解咁难批钱俾中小企咧？系因为嗰个风险学得好高啦，嗰啲数据嗰个透明度低啦，而且咧个坏账比率都高。咁所以咧，透過呢啲認證數據之後咧，我哋喺內地啦同香港啦，都對接咗唔同嘅一啲商業機構，咁令到相關嘅數據咧係原汁原味咁樣，可以直接俾到銀行。咁呢啲就我哋做緊嘅嘢咯。 係咁啊，叫做係咪都近呢一兩年咧多咗好多香港嘅青年企業家咧，特別喺灣區嗰度發展啦，即係透過你平台又好，或者你嘅客户又好，咁啊而有啲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咧，即係透過呢個環節，嗯。 當然可以啦。咁最主要嚟講，我哋點解要同灣區做一個合作呢？就係嗰個數據嗰、那個基層面，我哋要夠闊。因為尤其是我哋而家做相對嚟講創新嘅科技咧，我哋一定要嗰、那個叫 base 嗰個數據嘅元素要夠多夠闊，咁其實只可以做到相關嘅分析，同埋咧可以我哋叫 modeling 做到個 model 出嚟，做個模式出嚟，令到傳統嘅銀行或者其他嘅金融機構更加容易去接受我哋新嘅一啲想法。而同時間咧，相對嚟講，其實喺灣區咧，其他我哋叫做商業機構嘅數據開放程度咧，比香港咧還要行前少少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喺灣區嘅發展咧，相對以同期嚟講咧，嗰、那個速度咧係比香港咧更加快啲添嘅。 嗯，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可以即系自己上网再揾多啲资料去了解翻啦。特别可能谂住喺湾区啊，自己疫情退却咧，大展拳脚啦，咁样即系翻去内地啊，揾下人仔先，咁样咁都好啊，谋求一啲出路。咁但系个重点嚟啦，旧时我哋去叫做内地，譬如开个銀行嘅帳户其實都比較繁複啲，咁依家當然話有啲中資嘅金融機構其實對接就簡化好多啦，你有個綁定嘅叫做電話，綁定自己身份證啊、身份核證嘅名啊，即係總之你姓甚名誰，一 check 就 check 到嘅，就會相對容易好多。咁但係依家如果透過區塊鏈技術，又會唔會方便少少咧？ 會有嘅，但當然啦，我會建議就話，如果係香港嘅公司或者香港嘅年輕人創業啦，想喺內地度開公司同開户口嘅話，最好咧透過香港嘅一啲叫同喺內地對接嘅一啲半官方機構。咁首先你香港運作咗一啲時間先，然之後再喺內地度開公司同埋開户口嘅話咧，會更加容易嘅。咁當然啦，利用區塊鏈技術可以令到件事更加快啦，因為其實開公司同埋開户口都好啦，都需要好多數據嘅認證嘅。咁利用區塊鏈就可以解決到呢件事啦。 嗯，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都可以多了解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 Kelvin 分享咁多啊嚇，咁啊，即係亦都再次恭喜你啦。咁啊，得獎開心啊嚇。嗱，下一集咧，我會再請 Kelvin 講多少少咧。依家成日話blockchain 啦，區塊鏈嘅技術啦，都應用喺 NFT 喎。咁啊，下集我哋進入科技嘅維度啦，講下啊，其實呢一種加密嘅認證究竟深入淺出講下究竟係乜啦，同埋咧喺灣區或者喺個科技領域嘅應用又係點咧？咁下集再。请 Kelvin 讲多少少，唔该晒你，拜拜。 OK， 拜拜。 黑沙养尖狗，真女一世都是粉碎，逝去通通失去，黑镜倒映废墟。黑镜透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焦距，黑宝遮掩大去，白日雷暗会退又会变异，白色雷山会变又会增住，白云过去见山飞山见天池，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強調，下個星期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是逐步有序、分階段和有條件進行，不會沒有風險，但是要做到風險可控，要在醫療系統、社會接受程度和經濟發展之間作出平衡。陳肇始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確有擔心疫情會反彈，今個長假期即使未放寬措施，但是街上有很多人，強調人流是致命，會提高風險，當局會有預案留意反彈是不是屬於正常波動或者是突然飆升。他說最重要是醫院病床、隔離設施和其他配套的能力已經一直在增加，比較有信心做到可控。至於疫情一旦反彈至乜嘢水平，可能再需要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陳肇始話冇硬指標，要視乎疫情趨勢同整體發展情況。本港學童會喺下個星期二起逐步恢復面授課。香港兒科醫學會會長、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副教授葉柏強說，三至十一歲兒童的疫苗接種率大約是六成，呼籲家長盡快帶子女打針，為學校創造健康環境。他強調，奧密克戎變種病毒不講得笑，很多人誤以為對小朋友的殺傷力不大，但是如果未接種新冠疫苗，影響或者會很大。葉柏強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已經有幾名兒童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目前公立醫院仍然有幾十名重症兒童留院，當中絕大部分是未完成接種疫苗。他說未打針而染病的兒童可能會有多系統性發炎症，多數在康復之後三至四個星期出現，會影響腦部和腎臟等器官，幾乎全部要入住深切治療部，需要插喉或者用強心針。關注這些兒童康復之後會不會有長期病，影響心肺功能和腦部等。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4000宗本土新冠病例，當中本土確診病例3867宗，上海佔3590宗，吉林195宗，黑龍江25宗，廣東24宗等。新增20813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上海占19923宗，吉林437宗等。内地累计178000多宗确诊，4638名患者不治，148000多人康复出院。港超联球队杰志今晚会在亚冠杯分组赛 J 组赛事作客对泰国球队青莱联。由于疫情关系，本地足球队早前都要停止训练，杰志为备战赛事，早在上个月提早到泰国集训，期间六场热身赛取得三胜两和一负成绩。教练朱志光说，球员状态已经逐步回升，但是仍然未够集中，而當地炎熱天氣亦都係一大挑戰。又提到對手青萊聯擁有泰國國腳之外，外援亦都相當超卓。賽事會喺香港時間今晚7:00舉行，港台電視31將會直播。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大致多雲，初時風勢仍然頗大，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73%，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喂，哦， 系 元宇宙有冇听过啊？ 有有。 喂，我觉得啱啱咧讲完之后咧，我觉得好想讲呢个元宇宙， 系咪啊？嚟，请讲，交俾你讲先吓。 即系我自己觉得咧，近年咧，尤其是疫情之后咧，即系呢个元宇宙嘅发生咧， 系 甚至未来嘅发展咧，都好似好紧张。即系我自己觉得好似好有。希望今日 好有一个潜质啊，潜力 啊，好有潜力，系啊，即系点解咁讲咧？其实我早排咧有个朋友就问我：，喂，元宇宙买个地啊？哦，吓买地有咩用啊？喂，买个地开自己嘅铺头，然之后就可以再喺嗰度搞一啲教育嘅工作啊，咁样。即系我哋就谂，哇，其实系我哋近年其实。尤其是疫情呢段時間，都已經係做緊好多網上嘅教育啦，等等嘅嘢。誒呢一樣嘢，如果放喺個元宇宙又係件乜嘢回事咧？佢係一個乜嘢嘅 city 咧？但我記得以前曾經咧，黎明做過套戲咧，係嘛？即係佢好似又係類似咁嘅 concept 噶嘛？ 哦，即係喺虛擬世界入邊， 係啊，虛擬世界裏面去生活啊啲人咁樣。我自己覺得呢個構思原來已經好耐，咁究竟佢點樣去發展咧？我就覺得啊，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 topic 喎。 係咁啊，呢個就。即係虛擬城市啦，我哋僆仔大記啦，先 city 啦。咁不過就即係你會知道，其實入邊就包含好多唔同嘅嘢嘅。即係元宇宙嘅發展啦，即係 metaverse 啦。其實入邊即係除咗你話要共處共用，入邊亦都有好多新嘅規矩啦，或者新嘅貨幣啦。咁啊，呢啲都。等啲專家講啦，係啊，我都唔係即係你話哇熟悉得咁緊要，因為仲係喺個叫做開發嘅過程之中，即 係 譬如你話早一兩排咧，有啲新聞都直情話有啲元宇宙入邊有啲叫做不良嘅風氣啊，即係譬如話你會騷擾到別人啊咁樣，咁喺個虛擬世界入邊點樣存在住騷擾別人啊，存在住有其他嘅一啲不良嘅。罪行啊，咁當然入面亦都有好多即係叫做考量嘅空間喺當中咯。 同埋我都見到咧，而家個情況就係可能大家對元宇宙嘅定義啊，都好似仲有好多空間喺度，同埋好需要處理嘅。不過話時話，我記得我上個禮拜咧同你講嗰個話題噶嘛，就係講回鄉證啊。係 回鄉證係。 係喂， 申請到未？申請未？ 係啦，咁大家都要睇下自己國旗未啦，即係可能都。是时候应该准备可以拥抱翻我哋嘅国家， 应该可能即系通翻关啦，意思系嘛？ 系啊，做好准备啦。咁我哋咧其实都了解 过。不过广州啲疫情都真系好严重。 广州严重， 即系你老实说呢一句就系话，你譬如我哋即系上个礼拜知道，譬如广州都封城啦，咁上海或者有啲车厂就直情要停摆啦，咁影响到啲电能车嗰啲上中下游嗰啲生产线嗰啲啦。咁你会发觉。啊！依家香港又開始叫做撥開雲霧見青天喎，但係調翻轉頭，內地又開始嚴重咯。咁所以都啊，依啲位都係棘棘地咯。好老實講，咁究竟個疫情會唔會喺內地嗰度繼續叫擴張咧？會唔會反彈又落翻嚟香港咧？嗱，呢啲我真係唔敢講啊！即係禮拜六假期流流，真係希望大家 happy 一下，即係盡量。撇開一啲煩惱，不過 PC 好似你咁樣講，喂，究竟依家回鄉證嘅申請應該點咧？ 我譬如咁講啦，有三個情況嘅，而家我見到，是是是因為普遍有好多朋友都可能仲喺國內，跟住好多國內又未翻到嚟，咁嗰啲回鄉證過期點處理啊？ 是是 或者而家你身處喺香港，我未來想翻國內又點樣處理啊？是是甚至有一類嘅朋友係我喺國內，唔係我喺國外，然之後好想跟住翻國內，咁又點樣處理呢？原來三個方法咧都可以處理嘅， 就網上搞得到啦。 係啦，基本上咧，如果你喺香港嘅話咧，就首先要網上預約啦。係啦，咁基本上你打回鄉證續期咧，咁你都可以上到去一個中旅社嘅 網 站裏面，咁然之後做一個網上預約登記嘅，咁都係一啲自動嘅系統啦。我諗最大家要最注意嘅就係張相啦，因為可能我哋會面對嘅就係張相咧， 因為每樣護照啊都唔同噶嘛，要嘅相片規格， 咁所以特別留意就係嗰張相啦。但係如果你喺國內咧生活緊啦，但係死啦！回鄉證過期啦，咁點處理？ 係咪翻翻落嚟香港續就得㗎啦？ 其實 但依家又未翻到落嚟， 係啦，所以呢度都會面對問題嘅。可能大家都要諗下，可能我突然間嚟緊復活節想翻嚟，咁但係我回鄉證過期，咁可以去點處理咧？咁基本上咧，其實每一個省份啦，即係每個地區咧，都有啲行政所嘅。 哦， 咁咧就可以去行政所裏面咧去處理，即係啲行政大樓啦嗰啲咧，就去處理翻一個回鄉證續期嘅申請嘅。咁大家記住啊，其實一定。 定要睇下自己個證會唔會到期啦。即係一過咗期要續咧，其實好複雜嘅呢件事。 哦， 咁所以咧，最好喺續期前半年咧，即係你就可以去申請。 咦？等我即刻睇下自己荷包嗰張回鄉證幾時到期。 我好似去到2026年，我特登嗰次睇咗。 係咪一續就續十年嘅咧？ 係啊，冇錯。係啊，咁如果未夠18歲嘅小朋友咧，其實就係5年證嚟嘅，有啲係。系啊，咁但系啱啱讲过，仲有一个、 哦、我到28年咯，28年即系几时啊？28年一二年，我做咗几年啊？ 系啊， 做6年，系啊， 系啊，仲有一个可能性嘅就系你喺国外啊， 系， 咁国外咧咁就另一种处理啦，就是你要去中国领事馆去帮手去处理呢件事啦。 嗯，哇，嗰啲就即系再繁复啲啦。咁当然你话详情，梗系翻去即系网站嗰度睇啦，官方网站嗰度啦。即系我哋都系概览地提供一啲资讯俾大家，即系话哇点算啊？或者系时候即系当呢个节目就温馨小提示啦。即系好似我都即刻喺荷包嗰度抽一抽出嚟睇下，喂，回乡证仲有几时过期啊？咁样即系唔好话回乡证啊，你身份证唔换。都罚钱噶。 其实回乡证到期咧都容易搞，国内车牌到期咧、 就难搞啦， 真系好难搞。即系提一提大家，如果你攞住国内驾驶执照咧，呢、个真系要谂一谂点处理。 哦，可唔可以代办嘅咧？应该又唔得嘅，即系要揾翻其他嘅资料去睇下先。 嗱， 俾我又俾份功课你啊。 系啊，我哋 你上 个礼 拜系啦，你上个礼拜揾咗回乡证咁好一啲资料补完，或者一个温馨提示啦。下个礼拜又讲下。喂，究竟喂即系如果内地车牌嗰个点搞咧？ 我又分享一下我曾经试过呢个2年都冇续到证嘅时候，要点样处理嘅情况啦。 好啊，下集同我哋讲多少少啦。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痒埋藏了靠耐性。是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是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染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上闭目，觉得呼吸不畅，都快天亮，无法放弃思想，再次无眠了太混账，其时想拖延就合十天伤，合上歌拼命唱，唱到心肺无力挽回，知清楚满身伤，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染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 福吧。无奈我仍然不该习惯吗？对着座敷衍对话，像钟楼。处理有爱方要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说着其实在乎你，拖到绝症才明原是我怕生惊死，我的伤现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成功快要呼死，几多人如我般快忍到终结，爱恨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听完歌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阿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啦。咁啊，关于大湾区嘅商机。咁话说系咁嘅，香港贸易发展局啦，同埋渣打咧就合作做咗一个大湾区嘅营商景气指数。咁啊，琴日公布啦吓。咁啊，睇到咧主要就受服務業拖累啦，其實咧香港嘅排名咧由上一季咧第二咧跌到落去咧榜尾喎，即係我哋即係被疫情都幾困擾咯。嗱呢一個 research 咧就係TDC 啦，即係香港貿易發展局做啦，睇到咧舊時香港真係威威嘅喎，咁但係咧依家你估下邊一啲嘅灣區城市咧就排 number one 咧嚇？ 我估啊，我估應該係深圳或者廣州啦。 原來都唔係、啊，反而咧係一啲大家覺得邊線少少嘅城市，或者我哋做呢個節目唔太常提及嘅。嗱，你頭先講啊，譬如澳門啦、珠海啦、或者深圳啦、廣州啦，嗱呢啲我哋常常喺節目都會提啦，係咪先？啊，反而咧第一季咧領放嘅咧係東莞，第二位咧係佛山，咁啊澳門同埋其他就排後少少咁樣咯。咁啊呢個 research 咧其實就喺各個領域都有做一啲評分嘅，包括咩咧製造同埋貿易啦，咁啊零售同埋批發啦，金融服務啦，專業服務啦，創新同埋科技技術範疇啦，咁就做一個評分指標咯。咁啊香港真係要跌啊，冇辦法啦，即係嗰樣嘢我哋都真係即係受疫情困擾。有好多嘢都真係進入咗一個新嘅常態，直情係如果你而家睇返即係有兩三個禮拜真係嚴重到大家都好唔想出街，係啦，你話個個都 work from home， 咁另外嗰樣嘢就係啲學生哥又要停面授課堂，係啦，要放暑假先啦咁樣，但係依家一個禮拜過去了呢，咁啊，講緊下個禮拜又開始 DSE 咯，即係啲學生有陣時都即係幾疲於奔命，有陣時透過大電波， 佢哋都辛苦噶。 我都想即係幫佢哋打下氣，即係你回想翻即係阿 PC 你學生年代，其實依家就臨考之前，你日日梗係自修室啦，就算温書定係同女仔一起學習都好啊，你認識下女仔都好，即係你會喺自修室入面度過呢個光陰啊嘛，或者呢個時光啊嘛。但你依家冇啊，个个都喺屋企要读书，系咪先？你自修室又唔开，咁变咗冇咗嗰一段嘅时光，嗰段嘅光阴咯。即系你读书年代，其实都多唔多去自修室咧？我想问。 我好少去自修室。 系咪？你通常都喺屋企啊？系嘛？ 系啊。 哦，咁你几怪？ 我通常喺学校多嘅。 我喺学校读书，因为学校有啲课室会开放俾啲考公开试 嘅学生。好青葱噶，我哋嗰个感觉系全部坐晒喺嗰个语言操场度咧，大家一齐去温下书啊，或者得闲去玩下咁样。 系啊，放松下啦，放松下咁样，几好几好。咁啊不过即系都帮现届嘅 DSE 嘅考生去打气啦，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叫 criteria 啦，即系一啲规矩啦。首先，你口罩一定要戴噶啦。咁最驚係咩呢？我都訪問過一啲今屆考 DSE 嘅考生咧，其實佢哋面對就係驚突然間自己中咗 COVID 啊。 嗯。 不過其實你諗下，我哋成長年代，即係你考試或者考公開試，最好就係你温曬書就 OK 啦。你係有啲亂子出就係啊，嗰、那個市場考試場唔識去啊。或者冷氣太凍啊，來來都呢啲根本已經唔係問題。如果你而家即係譬如不幸咁樣中咗 COVID， 咁其實你即係成個應考都好窒礙噶嘛。即係如果你中完之後，哦，可能即係自己都麻麻地舒服，咁你又可能影響成績。所以都希望即係透過底， 同埋大家唔好咁緊張先啦，因為最緊要放鬆心情，即係例如去考試場地都係早啲到啦，咁令到自己唔好咁緊張，因為好多時候咧太緊張咧。一时坐到落个位度，乜都唔记得晒就好大件事啊！呢件事 系啊，咁总之就啊，仲有一样啦，温馨提示啦，即系电话记得校正啊嘛，咁咪到时 disqualify 或者嗰啲，你呢啲系咪先？ 系， 即系突然间冇识电话。咁啊，麻烦 早啲到场地去准备一下。我记得我会考嘅时候咧，啲老师都系咁样同我哋讲嘅，即系要将个人先冷静放松先。你檢查一次自己嘅嘢啊，咁等等，會對你自己嘅信心大好多嘅。 我哋舊時未有手提電話嘅年代好啲嘅，起碼唔會犯呢個錯咯，即係你唔會無端端響手機。點解？因為你冇手機啊嘛。大家有啊，麻煩少少啦。好啦，咁啊，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星期六啦。咁啊，播只歌俾大家聽下先。咁啊，節目時間夠啦。咁啊，多謝曬 PC 啦。拜拜。 寂静，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地幽。俗星尘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晒光动，像座山火箭或空片或躁动，无束缚，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重，独自探险，我未得认同，还是让跌撞的我笨。失方向，那需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力度。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清空以后，如果你有手，谁孤独上路浪到去找绿洲。是这刻华丽叱咤与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怨或躁动，无束缚，即使探知。